我就知道你要账。 停，从现在开始啊。 怎么着？ 什么？咱俩约好了的 啊， 什么来电显示，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你得拿起来说完还钱。 一个打灯谜你至于这么较真吗？你这叫矫情。 这叫聪明，就为了教育你。 干嘛那么挤的人呢？ 你老老实实说完，什么事儿都没有， 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跟你那是必须的。说完。 干嘛非我说完就算输？ 我说完也算输。 这可是你说的， 我还负责呢。 你要说完呢， 加倍给你， 你再给我500， 前后整1000。 算话算话， 绝对算数，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好嘞， 开始。接电话了啊，说话呀，快说那字儿， 大点声，我听不见呢。 喂， 你输了， 我赔了。 听完了这段相声节目哈，我们也再一次感受到两位演员配合得非常的默契。应该说两个人的经历有所不同，最开始我觉得就像是两条平行线，后来最终交织在一起，肯定这个过程是需要磨合磨合再磨合，可能也是充满了酸甜苦辣这个过程哈。尤其是像刚刚我那个又把您的这个话给砍了来，现在 我习惯了。 对，现在浩南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你自己的比如说从艺呀、然后到现在师承年龄啊。 好，年龄 未婚否？ 不，这不是征婚节目是吧？这个年龄呢是而立之年。 嗯， 他是不惑，我是而立，这是一对一里我们的那个词。当时呢可以说创作源泉跟这也有关系。 嗯， 完了之后我的师承呢是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建华老师。 嗯， 我是捧哏了。捧哏嘛，拜的是捧哏老师。 嗯， 这是在那个启蒙老师赵小林老师的这个推荐下，拜的我师傅。同样工作是在中国铁路文工团，跟刘颖老师是一个团。 那你现在目前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相声演员里，就说唱团里年龄最小的吗？ 对，应该是，我是真正的就而立之年嘛，今年是80后。 哦， 我们都东 孩子，你还年轻啊， 80后啊， 对。 所以 80后奔三了， 对， 我都奔三 了，对，也三十而立了， 对，而立了，而立了，立了倒是立了很长时间了， 一直没怎么立得特好，对，但是这相声界的这个现在目前来说，你的相声事业还是在一个上升的阶段， 哎，是跟着那个刘颖老师。借着他官， 不，您老师，你别这么客气。 不是你们俩今儿怎么着？互相来之前商量好。 不是，他这说话老说我要讨价还价似的。 对，我看也是。 就是。 那咱们就来播出这段讨价还价吧。我们送出这个相声作品，送给大家来欣赏一下。 好。哎，甩了甩了，清仓大甩卖啊！外贸衬衣绝对便宜啊！我跟你们说，这儿的衬，哎，啊，大哥，啊。我们新到的外贸衬衣，嘿， 是啊， 有您穿个大号， 哎呦，那太好了， 来一件，来一件， 多少钱一件啊？ 哎呦，我们这大商场里卖好几千呢， 啊， 这儿便宜， 多少钱？ 300， 太贵了 啊， 人那面才卖30， 30，那你得看什么东西，什么料子，一分钱一分货。您看我这衬衣 啊， 顶花带刺的， 黄瓜 不是，纯棉带丝的， 没听说过， 新款是吗？ 啊， 穿身上 啊， 保证吸汗，凉快， 是啊， 买一件买一件，你便宜点，这我就陪着卖。 你们都这么说 啊？您买多少？ 不，你要便宜点，我就多买几件。 您多买，我给您按批发价。 是啊， 您多买，您来100件， 我改批发去啊。 那怎么 3件足够了？ 3件 啊？ 有3件，3件上只能这样，我一件算您290。 290 啊， 费这么大劲才就给我290， 这样120一件。 不不，您太会砍价了， 啊， 不，太便宜。 这样，我今天没开张呢，我拿您开个张 啊， 一件我算你250， 你才250呢， 怎么了？ 说话呢？ 对， 150一件，你卖就卖，不卖就算啊。 老板不在，我做不了主啊。 你就是老板， 您给加点价。 不加不加， 您给加5块钱， 一分都不加。别我走了，你就给我叫回来啊！走出10米，他准叫你，信 吗？我不会叫您，您不是 真 的买吗？ 当然 别 买了。 您别说了，您别走啊！哎，您赶紧，您回来吧，回来。 您看吧，非得走出10米，他得给你叫回来。 哪儿啊？您才走出8米去， 他还给数着呢。 那我就便宜卖您，您就别挑了，是不是？ 不挑，不挑哪行啊？这花150，我这就亏着呢，对不对？ 你看这， 哎，你这怎么一个有袖子，一个没袖子呀？ 不，新今年新款式，哎呦，您穿着有品位。哎呀，您看您没头发，走大街上穿一有袖子，一没袖子，谁敢惹您啊？ 啊， 多好，您穿上好， 不，你给我换， 别换了，您再换我这 换， 我这卖谁去？ 一件150，这样我给你400块钱， 啊，又少50啊？ 行了，这就不少了。 您看，真会砍价。您穿好，下回还来。 好嘞，好嘞， 好， 就这么着。 哎，下回还来。 再见，再见。 您看是不是？

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这里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的转。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渲染。天长地久是神话， 我知道， 但我却天真盼望。 我想吗？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